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14号会见在太阳节之际来访我国的以第一副总书记赛义德·梅赫迪·久赖为团长的伊朗伊斯兰团结党代表团，并进行了交谈。